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十六集。这样的荣耀不是常人可以得到的。陈泽民还未回府，公子与君王同年的消息便已经让陈府沸腾了起来。待他交代过诸多事务赶回家中时，已经时近黄昏，一进门便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目力所及处均是张灯结彩，大门口围满了观看的邻人，见陈泽民到来都围了上去。陈笃吉夫人听闻爆竹升起，急匆匆从屋中迎了出去。陈泽民此刻盔甲未除，立在院中被众人围着，真是鹤立鸡群般夺目。陈笃见了不由止步。陈泽民抬头看到父母出屋，面上露出笑容，拨开众人径直奔到父亲面前，突然跪下在那台阶上郑重磕了个头。 父亲。 陈笃先是怔了怔，忍不住伸手抚摸爱子的头，又是感慨又是骄傲，慢慢笑了起来。 我的儿子果真出息了。 陈泽民抬头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，从小陈笃就极少夸他，唯恐他因此自得，即使非常满意时也不过是神态中流露些许，是以这样的话他做梦也没想到会从父亲口中说出来，更何况还是在众多外人之前。 这样的功劳父亲想都没想过。明儿，你比父亲想象的还要出色呀。 父亲。 来。好，今日我们爷儿俩不醉不归。 这次可不打了啊。 不打，当然不打。 陈泽民觉得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，能有什么比现在这样更好呢？他想不到。隔了几日，皇帝夜宴群臣，应接不暇的敬酒让陈泽民有些郁闷。几轮下来他已是微醺，心中暗叹，原来在战场上打了胜仗，回来在酒桌上还要再打一场才算完。当初的杨良是不是也是这个感受呢？陈泽民想起杨良，心中便有些沉甸甸的难受。正在此刻，有太监宣皇上到了，众人都放下酒杯，叩首三呼万岁。皇帝环视殿中，命人将陈泽民的桌子移到了自己侧边，这才让众人平身。之前虽然宫中不曾透露设宴原因，但大家都料得到是因为朴吕国一战威慑诸国，天威大震的缘故。那么要重赏的当然是陈泽民。此刻见万岁如此亲近陈泽民，也觉得自然，倒是陈泽民自己惊了一下。他也不是没想到这些缘由，但自己出征前后皇帝对自己态度反差如此之大，甚至可以说是判若两人，实在让人疑惑之余难免不安。他突然想起殷殷那封信，心里咯噔跳了一下。 朕今日设宴，第一杯要敬一人，还请。请。 谢万岁。 第二杯。 陈泽民一抬头，他还是对着自己，不禁呆住。他功劳再大，也经不起万金之躯的皇帝陛下连敬两杯吧。众臣面面相觑，都有些惊讶。两人饮尽后，皇帝托起了第三杯。 陈卿。 陈泽民定定看着面前那杯酒，浑身冷汗都出来了。难道自己又做错什么了吗？殿中静悄悄的，谁也料不定皇帝三杯过后到底是赏还是罚，不由屏息。 这一杯下肚，陈泽明只觉得口中腹中都是苦涩难言，脑中浑噩，却听见皇帝在龙椅上道： 我敬爱卿这三杯，一位战功显赫，无人匹敌，二位良将难求，得之无幸，三则之前是朕慢待了你，爱卿切莫放在心上。 陈泽明抬头见皇帝淡淡的笑容，哪里敢再多说什么，重重磕头： 微臣谢过万岁。 皇帝见他应允，这才点头，众臣解惑，都大松了口气。陈泽明返回座上，只觉浑身发软，连筷子都差点提不起来，满心都是那种劫后余生的脱力感。隔了片刻，忍不住抬头，却见皇帝也正在看着自己，目光交错，两人都是一怔。陈泽明不敢细看皇帝面上神情，慌张低头，却没料到猛然间这一举动竟使得眼前一花，面前暗机韭菜换出数个重影，用力甩甩头方微微清醒过来。 陈大人。 他应声抬头，面前站的是当朝的福宰，笑吟吟端着杯子在他桌前。 陈大人请。 陈泽明不敢拖大，连忙拿酒站起，对了这一杯。见他喝得痛快，陆续又有几人上来敬酒。陈泽明叫苦不迭，但来的人个个比他官大，只得一路喝了下去。也不知道应到第几个人，陈泽明才刚举杯，酒盏未触，突然间天旋地转，人已经滑了下去。 陈大人醉了，快把他扶起来。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，他满足地轻叹了一声，沉沉睡死过去。朦胧间似有人拉着他的手，在他手心上一下一下滑着，好痒，他微笑起来，迷迷糊糊的他又回到了那个雨夜。两个人站在屋檐下，茵茵披着他的外衣朝着他笑，茵茵的手从衣下探出来，轻轻地握住了他的。茵茵面上有着少女独有的羞涩，却含着笑不松手，也不看他，眼睛明亮的仿佛是天上的星星。陈泽明有些心醉。 茵茵。 突然一阵雨从天而降，猛地泼到了他脸上，他抖了一下，冰凉的液体滑入了脖项间，黏腻湿滑，好生难受。 好大的雨。 只听茵茵笑了一声，那声音很是奇怪，听起来居然像是男人。他惊了惊，突然间模糊想起，茵茵不是入宫了吗？怎么可能在这里？这一想，脑中昏沉，四周立刻暗了，茵茵和那间屋子都消失不见，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吸了口气，渐渐明白过来，自己原来只是做了个梦。缓缓睁开双眼，视线中一个人正冷冷俯视着他。陈泽明眨了眨眼，突然认出了那张面孔，他猛地翻身坐了起来，酒意化作一身冷汗流了个干净。他拼命回忆那声呼唤是否真的喊出了口，却哪里想得清楚，不由得忐忑难安。 万岁。 你醉了。 微臣方才也是放肆，多喝了些。 说到这里，突然觉得面上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流，下意识摸了一把，竟然是一手的水。这一惊真是立即哑口，只看着手发呆，魂不守舍，想了半天才醒过神来，惊觉皇帝居然并未趁机为难自己，不由得奇怪地抬头，眼见这屋子富丽堂皇，雕梁画栋，瞧起来应该是皇帝的寝宫。陈泽明在宫中任守卫，虽时日也不短，但无权随意进出内宫，到底是不是他也认不出来。不过屋中那大大的拔布床总还是看得到。看到那床，陈泽明更是吓了一跳，立刻从榻上爬了起来。皇帝早已经起身走开，立在一幅水墨画下，看得出神。他侧旁立着几名宫娥太监， 垂手而立，谁也不曾往陈泽明的脸上多看一眼。陈泽明本以为以皇帝性情，此番责罚难逃，哪里料得到对方似乎并不放在心上。惊讶之余，好奇心起，也顺着皇帝的目光看了过去，却见画上一间酒楼，雨下窗内两人对饮。那画笔触虽然潇洒流畅，但不能说多有灵气，应该不是出自名家。远处群山重重，雾霭飘渺，隔着雨帘的那两人更是面目模糊，看不真切。从衣冠依稀看得出是两个男子。楼阁并不气派，似是民间小居，门上挂着一个牌匾，上书醉香楼三个字。天下有无数个醉香楼，但杨良最爱的只有那一家。陈泽明垂下了目光。 卿可认识此楼？朕一直很好奇，在你面前杨良是怎么说朕与他的关系的？ 杨殿帅在卑职面前从不提及此事。 他从不说？那就奇怪了，他怎么常在朕面前说你呢？ 他总说要朕得饶人处且饶人。 陈泽明怔住，脊背反射性的绷紧，他有种退却的冲动，却坚持着一动不动。 朕难道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吗？陈清。 陈泽明垂下眼，脸色有些难看。 陈清。 不，没有。 杨良还说若想灭匈奴，没他不行。很狂是不是？这小子自小便很有天赋，师父曾说他天生就是做将军的材料，就该驰骋疆场，马革滚。 说到此，他突然住口，似乎被自己未说出口的话给吓到，被刺痛了，深深蹙起眉头。两人静了片刻，皇帝转头望了望那画，眼神不由有些凄然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